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平安夜的晚上喎，啊，廖伟棠，我哋请到嘉宾上嚟。 系啊，我哋嘉宾咧可以当圣诞礼物送俾大家， 又系即系打破我哋嘅纪录 系 咪？系 啊，非常青春逼人嘅嘉宾吓。咁算唔算我哋介绍过最年轻咧？唔算，但系咧算系上过嚟嘅最年轻嘅嘉宾。 系啦，咁佢就系曾鉴贤。曾鉴贤你好， 大家好。 佢用青春逼人去形容你喎。 咁啊， 青春啊， 我算好克制嘅，即系好多啲女诗人讲起佢更加之。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热情咁我就好克制。咁其实青春呢样嘢呢，即係唔係话就讲年纪嘅，当然啦，我都好青春。咁鉴贤嘅诗嘅青春呢，亦都唔係话係大家想当然嗰种青春啦，即係好多人认为，哦，青春嘅诗就应该係阳光啊、蓝天啊点点嗰种诗，但係鉴贤嘅诗听佢睇个诗集其实几沉重㗎，一啲都唔青春啦，苦疾别道咁好好宗教嘅意识喺入面。但係当然啦，喺成本诗集都睇到佢係始终係对人间係会有一种留恋喺度，但係佢亦都唔似好多即係当下好多诗呢係好贴紧贴时事嗰种诗歌。咁呢样嘢係我欣赏佢嘅，因为当然时事咁多嘢涌埋嚟，作为一个年轻人有反应是正常的，但是他可以保持得到一个很恰当的距离，这样我比较喜欢。 是，但我首先想请鉴贤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因为我知道你即上一份工作就在文学杂志字花那里做，现在就在大学里面做，是不 是， 是， 是 一些推广文学活动的工作。 是 咁，寫詩嗰方面你幾時開始㗎？ 其實寫詩我可能比較遲，因為相對起我其他認識寫詩嘅朋友，可能佢哋中學就開始寫緊，但我大約係 year two 先至開始真係寫詩，寫到而家。不過寫下寫下都可能差唔多八年九年， 係啊，係。咁但係睇你嘅詩集，其實都即係我覺得都幾老道啊，即係你嘅技巧等等。咁你平時讀咩詩多㗎？我記得我有一次寫過你嘅短評咧，我就覺得喺你嘅詩入邊，其實唔係睇到嘅係香港詩人嘅影子，反而係睇到好多外國詩人嘅影響。 其實的確係睇外國詩比較多嘅。其實啱啱開始寫詩時候接觸都係博爾克斯啊、柏斯啊、米沃樹等等咁樣嘅，其實都睇好多本土詩嘅，即係香港詩人寫嘅詩。我好鍾意嗰啲詩，但係我想會用另一種聲音去表達自己想講或者想表達嘅嘢咁樣。係啊， 同濟之間嘅即係影響同互相打氣都好重要啊。即係我覺得同你嘅同齡，同佢差唔多大嘅一班詩人，真係好有點咧，好有能量嚇， 係好有活力， 係好有活力啦。就係而且真係有啲互相砥砺嘅感覺嚇，喺寫作上邊，你哋有冇一種大致嘅趨向咧？如果你自己嚟講嘅話， 其實冇噶，反而係喺睇嘅時候，可能有啲好欣賞嘅地方會學習，但係同時間就算係人哋某啲詩寫得好，都唔會刻意去追隨嘅。嗰個比較好嘅地方就係每一個人寫嘅都係唔同風格。是啊，咁然后就要喺唔同风格入面再去揾出自己个声音，那个系比较，我觉得比较有趣嘅地方。 嗯，大家互相睇完之后会唔会俾返啲意见俾对方咁样？ 都会，而且好狠添嘅。系啊，私底下大家都好狠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系咁样反而会好啲嘅，唔会收收埋埋，直接啲讲反而就会好啲咯。 嗯，但是在佢你嘅诗入边咧，其实更多嘅，其实我睇到佢系内敛嘅力量啦，即系呢种内敛系好难得嘅，就系话，当你面临好多嘢系可以深入嘅时候咧，你点样去克制自己啦，同埋系点样将即系批判或者系剖析嘅矛头都指向自己啦。咁好似今次咧，鉴贤佢自己拣一啲诗嚟咧，咁我系话。你自己揀啦，咁其實有幾首佢揀嘅，有幾首的確係我都好鍾意嘅詩，尤其呢首啊，即係我覺得作為第一首嚟讀係好啱嘅，就係《撥土》呢首詩。 嗯，咁啊，請阿鑑賢自己朗讀啦。 撥土， 我写过很少的信，只缘如此锐利，狼鼠的门牙长在我的指头，一如夜里做梦的人哭泣无知地磨牙。我可以在湿润的泥土里找到农田，每年烧衣的碎屑往更阴暗的深处沉陷，遇见其他土拨鼠嘴里咬着根茎，前方有门，门后有敲门的声音。童年的日子像火化场的炉焰，我迷恋化石与广大的海，时间积层在夹缝存在的，除了坚果尽是死去的人，只要静默便会嗅到他们鼻腔内腐化的气味。日出的时候，阳光与世界都无意躲避，梦境中我挖到祖父微碎的颅骨，其余一切永远留在家中。 啱啱听过咧，就系曾鉴贤，咁就系朗读翻自己嘅作品啊，《拨土》。 系啊，将其实当然系一个写作者嘅自喻啦，将自己同一个土拨鼠啊相比啊，但系前面又出现狼鼠，同埋咧，其实成首诗咧，我第一次读咧，我系谂到，唔知你有冇睇过卡夫卡嘅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女歌手约瑟芬》， 系 有冇睇过呢、這个？ 有啲印象， 讲一只女老鼠啊。一隻母鼠唔係女老鼠，一隻母鼠係女高音歌手嚟嘅。咁、但係佢係好唔俾佢啲族群理解，佢即係其他老鼠又好鍾意聽佢唱歌，但係又好唔理解佢。而且佢自己都個內心都好糾結㗎。咁其實藝術啦，同埋包括佢對自己嘅個體嘅一種承認，佢個體身份存在嘅矛盾嘅承認，喺呢首詩入面我都有睇到呢樣嘢。 其實寫呢首詩，我自己去諗嘅都係关于自己一啲同祖父个相处同埋嗰种追悼嘅想法嘅，系、啊，可能我自己写诗咧，好似头先伟同你所讲话，我未必去掂好多时事或者好即时嘅社会动态，咁但系我自己会有一个心愿咧，就系可以藉住写诗去追溯翻好多以前嘅事啊，甚至系自己嘅祖先啊。血缘啊、文化等等嘅东西，咁其实写拨土都系一种追悼同埋不断向内掘嗰种状态咯。 所以咁样分翻去理解第一句咧，就几有所触动啊！即系写个好少嘅信，咁如果假如我唔知你所指嘅收信者会唔会就系你嘅祖父，或者系其实又有一个象征啦，即系有时我哋嘅长辈离世咗之后，我哋先至后悔我哋同佢嘅。即交流或者溝通係咁少啊，咁呢個係我想象啦。如果翻翻我頭先講嘅對寫作嘅隱喻入邊，都有好有意思啊。因為寫信其實就係一種寫作嚟噶嘛，就好似我哋要向外界發出一個信號，一個求救嘅信號又好，或者一個尋求溝通嘅信號又好。咁所以去到最後你寫到祖父嘅時候，讀嘅時候，我當然我就唔知道你頭先所講嘅啦，我就反而唔係諗到嘅係真真正正嘅祖父，而係咧喺文學上邊我哋有一樣嘢。有得意嘅就系话，我哋会联合我哋嘅祖父嚟反对我哋嘅父亲，明白吗？系啊，即系咁样噶，系啊，我哋会好讨厌我哋嘅上一代人，但系咧我哋就会好认可我哋上上一代，系啦，去打翻佢咁样呢样嘢，啊，咁样我俾多一层意义呢首诗啊，吓， 咁我唔知阿鉴贤系咪真系咁样谂啦？ 其实都系嘅，因为嗰个追溯嘅过程，祖父系一个象征，对我嚟讲，佢因为其实接触嘅日子唔系真系咁多，喺嗰、那个。好多未知嘅空間入面，我會有好多想像咁樣，係啊，唔知道同你嘅想法會有相近嘅地方。 係咁啊！呢個時間我嚟聽下一首啊。 而下，我已不再畏懼太陽，所有祝福已然離開，一切星塵的排列猶如成結，讓我解除，不再面見日照。远古的宇宙如此空洞，每一颗碎星带着冰川远去，曾经流动的生命，生命名字都是被限的造物，温度从唇边脱轨， 我只想陷进黑洞没有火光，时间与记忆与通行证都将实效。世界尽处之地，无分光明，无分黑暗。我唯一爱痴的蓝色冠花，要开在永恒的眼睛。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啱啱听过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曾鉴贤嘅《移夏》。 嗯，《移夏》呢个题目好特别吓，有啲似夏目漱石嗰、那个其后啊。 系。 你呢个《移夏》其实系点解呢？ 《移夏》其实系自己心入边本身个题目唔系《移夏》，系之前有啲嘢，但系最后决定我要删走个题目。唔想閂咗道門佢，淨係覺得係之後不斷下陷、下陷、下陷嗰個狀態咯。 呢首詩嘅意象咧，其實好精彩，非常大啦。當然喺個宇宙入邊係啦。咁同埋咧，你會睇到其實佢會隔兩三句會有個隱隱嘅對照，譬如話成結啦，跟住落嚟咧就係啲瑞星嗰個軌跡啦，啊拖住冰川流動啦，跟住落到去咧，所以脱軌呢兩個字出嚟咧就非常精彩。我睇到脱軌嘅時候，我覺得脱軌喺前面已經有鋪墊啦，即係其實所有嘅意象都係帶住一條軌道咁樣， 本來排列噶嘛， 係啦，但係呢個温度同順邊脱軌就好似你講出咗，再呼應翻個名字，好似講出咗個名字，好多嘢就完咗啦，咁樣。同埋咧，最後呢那個藍色冠花呢是一個很高度的隱喻，比如說我們以前介紹過拆欄呢，它又經常寫藍色冠花， 其實就是看拆欄，是 的，是的，這個給我認識，因為呢華文詩人很少這樣寫， 幸好你剛剛之前介紹了拆欄的詩， 是的，藍色冠花這種表述方式，你又講一下這首詩，你還有什麼想講？ 其實講到藍色冠花是因為看了拆欄這首，其實拆欄這首詩是我啱啱比較早去睇詩、學寫詩嘅時候見到，印象一直好深刻。嗯、但系我諗嘅就係，我有冇辦法將呢個咁好大、好多人認識嘅一個詞語啦、意象，可以完全扭轉咗用喺自己首詩度咁樣、嗯、所以其實就將佢個花開喺眼睛嗰度。幾首詩咧，有少少係想脱離嗰個生命嘅秩序， 係、 啦，嗰、那個好大嘅一個宇宙，嗰、那個生命嘅秩序唔係單單講緊話我哋要翻工、放工、翻學、放學嗰種，或者有一啲社會嘅身份嘅責任咯。可能我離開依個社會比較遠，所以我思考就係點樣可以喺一個好龐大的議題、一個宇宙入邊揾到自己嗰個生命嘅位置，所以去寫呢首詩嘅。 即係其實要脱軌啦。 係啊，其實成首詩真係嗰個意象係非常鮮明，即係有啲似個電影。比如話2001太空漫遊最後嗰段咁樣啊，啲星係咁飛咁，其實最後嗰個轉化係好靚嘅，黑洞跟住就轉成一隻眼，跟住個眼入邊再開一個藍色嘅花出嚟咁樣，好似一部電影嘅結尾，你要講啲嘢咁樣，係啦，所以要移下 OK 嘅， 你可以夾埋救命力咁樣去睇啊嘛，嘅電影。好，跟住我哋聽一聽方言。 方言，说吧方言，像所有庞大的黑洞躲藏于地下水道，请你扭动这颈，请你再一次扭动我的颈，我不想再听到空气进入生命的折曲了，一只猛禽在夜色里也转动它的脖子，用最尖锐的外腹截断所有的树枝，那抢掠所有光的语言，没有着陆之地。 啱啱听过就是方言，咁作者就是我哋今日嘅嘉宾阿曾鉴贤。 系啦，呢首又有黑洞出现吓。 系 啊，呢个黑洞系地下水道嘅，比较切合方言嘅，俾我哋嘅第一印象啊、地下方言。咁同埋咧，我留意到你唔係第一次寫呢個扭頸嘅意象喎，你好似其他詩都有寫過扭頸咧，有啲暴力嚇。啊，點解會將呢個方言呢個咁抽象嘅嘢用一個咁具象，最後係仲係要係一隻猛禽轉條頸？其實猛禽轉頸往往意味住佢發現咗獵物， 嗯， 係似貓頭鷹啊， 係啊。 其實寫呢首詩，首先講話轉頸先啦。其實嗰個頸，講嗰種暴力係對自己施加嘅暴力，好想用一個暴力嘅方法對自己去完結所有嘢。但係呢個頸係扭動一次又再一次扭動，不斷地重複，但係好似係冇止盡咁樣，所以先會希望成為一隻猛禽，無論係成為猛禽或者係成為佢嘅獵物都好，係一種好暴烈。但是一種很原始的方式去完結所有東西樣、 很難想像其實鑑然他這麼溫柔這麼溫文地說出哇這麼暴力的事情、啊、是不是 是啊我想很多人都會意外的其實如果認識鑑然的話如果就看他的詩我當初鑑然請我為他的詩寫的推薦的時候我一看他詩集題目我都挺震驚即是我想不到他會想到一個這樣的題目我覺得這些題目應該好像我這樣的即是老一點的人或者呢個心灰一點的人呢但是呢其實大家心都有點灰即是這幾年、可能會想到這件事但是苦集滅道這個名字就是有這種剛才方言那首詩裡面那種堅決在裡面、有一種堅決、我們要了结佢咁样。 好，咁我哋最后咧就听一听四月。 四月，黑鸽暂行于蝉。四月，暴雨下降一整晚春，万物静止之际，它微微扭动脖子，与背相望，然后拍动翅膀。浮云拨动的声音，必要降临在我一生的水影。 啱啱听过就是四月，咁作者就是曾鉴然。 嗱、啊，今次转动拨子嘅咧就唔系猛禽啦，系只黑鸽啊。咁同埋咧，点解我会拣呢首诗作为我哋呢一集嘅结尾呢其实我觉得都。有啲平安夜嘅感覺，我呢首詩雖然佢寫嘅係四月同晚春，但係咧唔知點解我講呢首詩有種宗教感喺入邊。 其實宗教對我成本詩集嗰個影響好大。雖然係見到苦集滅道係一啲佛家嘅術語，但係佢而家係平安夜啦。其實嗰我因為以前有基督信仰，所以其實嗰個救贖同埋嗰種生死啊。甲子的靈等等的東西可能對我寫詩或者對我看很多事情有很大的影響 是的而且這首詩呢我想都可能有好像米和樹那種詩那種、超然在裡面即是當一個人、經歷了很多風波之後突然間、必要降臨在我一生的水影這種是一種即是對自己命運的一種確證即是覺得現在我可以、顧完風雨後了我可以去看回這些東西好多嘢慢慢正式到落嚟， 系唔怪之你话四月呢首诗啱，即系 有平安夜之感啊！ 好，咁但系咧，我哋其实即系好多嘢仲想同阿鉴然去倾噶，咁不如我哋下星期再请佢上嚟啦。 系，我哋下一集继续讲鉴然嘅诗。 咁啊，最后咧就祝大家圣诞快乐啦！ 系，圣诞快乐，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